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19集，亲子鉴定，明月明轩。 这是什么？ 程饶汉一愣，陈家其他家主也目光不明地看着这份文件，不确定欧阳威拿来的是什么。欧阳威低头喝了一口茶。 程大少爷，你看看就清楚了。 程饶汉直接伸手拿起了这份文件，打开了一看，这是一份鉴定报告，亲子鉴定报告，一方是程老爷子，一方是程俊，鉴定结果不匹配。看着这鉴定结果，程饶汉不由一顿，脑子里先是一阵恍惚，不太相信，又过了两秒，他大喜道： 难怪，难怪。 当年他就怀疑，他爸怎么好端端的带了一个私生子回来，如果程俊不是亲生的，那就好说了。程饶汉把文件合上，朝欧阳威弯腰。 欧阳小姐，你真是帮了我大忙，我倒要看看他没有了程家三少这个身份还剩下什么。 举手之劳。 欧阳威放下茶杯，看了他们一眼，垂眸，脸下眸中的嘲讽。 在这里就先恭贺大少爷继任程家下一任家主。 程饶汉大笑一声。书房内其他人看到这份报告也松了一口气。翌日亭兰楼下，程俊站在窗边跟顾西池打电话。 我爸他撑不住了吗？ 他看着不远处步行街上人来人往的样子，不由抿唇。电话那头，顾西池放下手边的研究，拧眉道： 一直是强弩之末，忘忧掉了几年命，确实不行了。早前上了根基，比冉冉外婆都撑了几年，就这两天了。 我知道了。 程俊抿唇，他挂断电话。楼上，秦冉下楼，穿了一件米白色的外套。 是要去哪儿？ 程俊脸下眸中的思绪，伸手把他揽过来，淡定从容地看着他，低了低头问道。秦冉侧了侧脑袋，先去一趟学校找宋大哥，再去找陆兆颖，明月在他那儿，我不放心他。电话里陆兆颖说的模糊不清。程俊点头，他看了秦冉一眼，他记得潘明月，听秦冉提到过他。他也正了神色，说道： 我跟程默先送你去医院，今天程家有事。 程文如昨天来找过程俊，之前也给程俊打过电话，秦冉知道，他点点头。两人出发，程俊没有见过宋绿婷，但查过宋绿婷。之前那种情况下，宋绿婷跟魏子航都能把秦冉跟潘明月护得很好，这个人的能力他信得过。把秦冉送到学校后，就直接回程家。今天开车的依旧是程木。程木看了后视镜一眼，没敢说话。秦冉跟宋绿婷约在京大见面，数学系。秦冉到的时候，宋绿婷正站在数学系的历史光荣碑前。秦冉头上戴着鸭舌帽，最近一段时间他在网上的照片少，尤其身上那股子邪性没了，多了几分内敛的气息，没有几个人认出他来。倒是宋绿婷，不少人认出了他，几个女生在一边激动地讨论着。宋大哥。秦冉走到宋绿婷身边，宋绿婷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光荣碑。秦冉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就看到排在中间的潘明轩。 潘明轩一张脸锋芒毕露，不同于潘明月的内敛，清冷帅气，一双眼睛似乎有光，酝酿着暖色。 哎，宋学长，你也认识潘学神吗？ 数学系有人认出了宋绿婷，激动地开口。 哎呦，也对啊，你们俩是老乡，肯定认识。果然学生认识的都是学神。 数学系的学生说到这儿，顿了一下，最后可惜地看向潘明轩。 哎，可惜，天妒英才啊。 秦冉没有出声。潘明轩跟他一样大，但他六年级跳级，初三就拿了 IMO 国际赛的金牌。自此之后，高一高二又紧接着拿了两年 IMO 金牌。京大 A 大数学系的院长都找他谈过，高三直接保送京大。IMO 不足20岁就能参加，因为跳级，潘明轩当时是 IMO 拿到金牌年纪最小的一个。报道一出来，就在数学界引起了一阵狂风巨浪。数学系的人都听过授课的教授讲过潘明轩的光辉历史。秦冉听着身边人说的话，不由捏了捏双手，他偏头看向宋绿婷。宋大哥，我们先去找明月吧。宋绿婷最后看了照片一眼，有些恍惚地收回目光，他轻声开口， 走吧。 两人从数学系出来，一路都没有怎么说话，直接去了陆兆颖家。陆兆颖跟陆母都等在楼下，陆家佣人把秦冉跟宋绿婷带进来。陆母知道秦冉是唐军的侄孙女，看着秦冉有些局促，目光转向宋绿婷也一愣。宋绿婷最近在京城呼声也挺高的。宋绿婷礼貌地跟陆母还有陆兆颖打招呼。 哎，小冉，你终于来了。 陆兆颖手摸着耳钉，他精神状态似乎也有些不好，朝楼上看了一眼。 明月妹妹在客房，我带你们上去吧。明月她不让我告诉你，但是我想想还是跟你说了，她状态很不对劲。 电话里不方便说，之前潘明月让陆兆颖瞒着秦冉。陆兆颖说着看了宋绿婷一眼，没有认出来这个斯文俊雅的男人是谁，不过眼下也没有考虑到他。三个人去了楼上，陆兆颖打开房门，房间很暗，潘明月手中拿着一本书，头埋在双膝上不断地翻着书页。明月，你在干嘛？秦冉面色一变，直接走过去。潘明月茫然地抬头。 稽查官，我要考稽查官。 秦冉眼眶一红，他双手紧握，几乎看到了潘明月在精神病院暗无天日的样子。潘家三人死后几乎跟他差不多，在这之前的潘明月愿望是当一名摄影师，在这之后他唯一活下去的信念就是考稽查官。可之前明月他的状态明明恢复了正常。秦冉转向陆兆颖，一字一顿地问道，怎么回事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